量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将为您推荐一本新书，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这本书是出生于上世纪30-40年代的两位日本作家汤川丰和小川铁郎共同完成的深度解析村上春树作品的一本书。全书由4个长篇对话与15个专栏构成，既为我们解析了村上春树作品的独特风格，又为我们讲述了隐藏在他作品背后的秘密。今天为您阅读其中的一个片段。大约很多人都知道村上春树是一位长跑爱好者，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跑者。小说家中似乎长跑爱好者并不多，而小说家专门就跑步写的书就更少。从这种意义上说，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名著。村上春树在书中这样说，他是为了纠正世人那种只要有端起咖啡杯的力气就能写小说的偏见。他说，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自然的、切身的以及实务性的学到的。对自己的能力应该相信多少，又该对自身有多少怀疑。假使当初我改行做小说家的时候没有痛下决心开始长跑，我的作品恐怕跟现在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很大的不同。村上春树认为，写作与跑步这两件事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书也正是一本以此认识为前提的村上春树个人史，其趣味性无与伦比。村上春树从1982年的秋天开始坚持日常性长跑的，那年他33岁。此前他下定决心专注于文学创作，已经在1981年关闭了酒吧。成为专职小说家之后，他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维持身体的健康。专职小说家生活与之前的开店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在完成写作《巡洋冒险记》后不久，他一边开始认真进行每日跑步，一面戒了烟。要知道在此之前他每天都要抽60支烟。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肖家河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积压较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